曾信赖过，终信赖过。信赖过，重新来过。而决定容易，可是等待太难。怕如果等了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承受稳重，就要被你统统化解，被你统统化解，被你统统化解。工作是容易的，钱是困难的，恋爱是容易的，成家是困难的，相爱是容易的，相处是困难的，决定是容易的，可是等待是困难的。你像个孩子似的，要我为你写首歌，你像个孩子似的，要我为你写首歌。 你的柔情，你的微笑。